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Darling, darling, I'll turn the lights back on now. Watching, watching as the credits all roll down and crying, crying. You know we're playing to a full house. No heroes, villains, one to blame. While wilted roses fill the stage, and the thrill is gone. Our debut was a masterpiece, but in the end, for you and me, oh, this show, it can't go on. We used to have it all, but now's our curtain call. So hold for the applause. Oh, oh, oh, oh.And wave out to the crowd and take our final bow. Oh, it's our time to go, but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That we are sold out. This is fading, but the band plays on now. We're crying, crying. So let the velvet roll down, down. No heroes, villains, want to blame. While we'll zero this build stage, and the thrill is gone. Our debut was a masterpiece. Our lines we read so perfectly, but the show, it can't go on. We used to have it all, but now's our curtain call. So hold for the applause. Oh, oh, oh, oh. And wave out to the crowd and take our final bow. Oh, it's our time to go, but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OK， 我们说有的时候呢，上天没有给你想要的，不是因为你不配，而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那每一个人坚持的信念呢，往往都是超乎你想象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咬着牙呢，可以走完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钟辉啊。那满满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正能量之旅呢，又要开始了。那你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明的《梦旅人》啊，各位感受一下吧。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陈明带给我们的《梦旅人》啊，没错，出道20多年呢，事业是高低起伏啊，难免会有懈怠的时候。那他自己也说，作为老歌手呢，不单是资历老，不单是生活经验，而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以及对待音乐的态度，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看得到哦。 不失望于音乐，不迷失于娱乐的炒作，坚持做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前辈榜样们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学习呀。希望呢可以感染到你，也可以感染到我自己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非常好听，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The Weeknd 带给我们的一首 Can't Fly My Face， 听听看吧。 And I know she'll be the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But at least we'll both be beautiful and stay forever young.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All the misery was necessary. We're what deep in love. Cause I know, cause I know, girl,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心中有不痛快的情绪的人呢，遇见了晴天也会觉得像是阴天。原本让人烦恼的，并不是空中那几朵云彩遮住了太阳，而是心里的那块乌云有没有消散的可能性。忽明忽暗的恋情可能既折磨人，同时呢也是爱情最玄妙的地方。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懂得爱的含义，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慢慢的总结爱的能力，你自己到底是越来越强大了，还是越来越弱小了呢？所以呢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陈奕迅带给我们的阴天快乐，听听看吧。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

首歌曲呢是来自河北衡水的小马当道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来自李琦的《趁早》啊，说自己的感情呢很迷茫啊，到底有多么的迷茫呢？可以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哦，我们也可以帮你来分担一下哈。说到歌曲本身呢，《趁早》呢会有很多个版本，今天呢他向我们推荐李琦的哈，跟着说明小马呢应该还算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强的男子汉哈。没错，我想说呢，当你遇到感情上迷茫或者是困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惊慌啊，记得呢要把笑容还有真心呢全部留给你爱的人啊，不要为了那些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妥协，甚至是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所以呢千万不要气馁哦，那未来的岁月还有那么的长，你需要慢慢的去等待，去发现总会有一个能够照亮你的人出现，那所以你需要的只是耐心的等候吧。好了，李琦的《趁早》送给你哦，希望你能够幸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让大家一起来幸福一下，下面是一首新歌，我们来一起聆听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曾轶可的新歌《午夜旅馆》是一首孤独者之歌，把午夜旅馆比作一个都市的旁观者，他接纳所有孤独失意的旅人，聆听所有的故事和秘密，给每一个旅人善意的拥抱。曾轶可用他独特的气声唱法，把独处时的微小情绪捕捉放大，没有刻意讨好，也没有自怜自爱。如果你也能捕捉到这样的情绪，这首歌就是唱给你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春晖，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曾轶可《午夜旅馆》。 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 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也为你划过。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大家好，我是春辉。大多数人的步履都过于匆忙了，有的时候呢都没有给自己留一点点做白日梦的时间，有的时候呢我们甚至是走得太快了，都来不及去欣赏路边的风景。有可能呢我们为了人生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目标不停地奔走，可是呢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一些呢？就像是一列绿皮火车，让你缓慢地欣赏着沿途美好的风景，品味一下生活所带给我们的精彩。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让我们静静地去聆听来自于田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白日梦，听听看吧。 寂寞交响淋漓的上课钟，敲响清晨睡眼朦胧，停止的惶恐，惊醒的美梦，世界为你停止转动。破旧墙壁上的那老相片，诉说着你我的从前。怕风吹雨打，太阳更大，只要有你我就不怕。荒唐中犯错，执迷中反驳，不管别人怎么说。荒唐中疑惑，混乱中摸索，我只要 没错，这样一首歌呢，讲述的就是一种学生时代的一种氛围啊，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每天呢都是充满着斗志的。而现在都市的人们呢，每天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啊，朝九晚五的生活，似乎呢也让大家没有了那么多奋斗的斗志和活力了。所以呢，于田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能量还有活力啊。所以呢，希望听完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瞬间能量加满哦。好了，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有你有我有大家的存在，会让我们觉得彼此更加的幸福，所以呢，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值得去珍惜的。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收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千万不要迟到哦，拜拜。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上有点